法师，各位居士慈悲，阿弥陀佛。课本的话，那个讲就翻到第二页哈，一切世间所见同性者，此说一切的有情世间，与彼彼是自性人可，欲要无依那边。那么讲义的话，就是讲义二的第一页哈。我们上次讲到那个世间即成真实，好，那么要解释这个想心所。那我稍微再提一下呢，就是把前面这个世间即成真实呢稍微再提一下哈，就是为一切世间于彼彼世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那么，照韩清净居士他的解释呢，他是说，此说一切有情世间于彼彼世自心人可，欲要无异，是名所见同性，就是先解释了这个所见同性。那我们在解释所见同性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圣解的心所呢解释了一下。那么这个是讲一二的第一样，圣解。它的呢因缘有三相，所以说此智因缘略有三别，所见同性呢是果，那么它的因缘呢有三种，那是哪三种呢？就是呢我们这个讲的随顺假立，那第二个呢就是世俗串习，第三个是误入觉慧，然后得到这个果呢就是所见同性。那么什么是随顺假立？他说：“为想字分别，随顺假名故，叫做随顺假立。”那我们现在先看讲义二的第二项。我们把想心所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想？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再解释什么叫想字分别。那个随顺假名故，想云何为了相？我们经常在想说，哎，我在想事情，我在想事情，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为了相，想心所的相貌呢，就叫做了相，就是了别，用我们的心去了别所缘境的相貌，就是想。我们看"想"这一个字，"想"这个字上面是个相，下面是个心。也就是什么呢？我们心中有了这个相，就是想。心中有了相就是想，也就是我们的心去取所缘境，把这所缘境的相貌显现在我们心里头，这个就是想。所以说想云何为了相？去了知这个所缘境的相貌。想作何业？位于所缘。令心发起种种言说为业，就是想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业用是什么？想心所是五片行心所的其中的一个，作意处受想思。所以呢，这个心所呢，它是在任何时候你的心事升起作用的时候，它都是在现行的，它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八个事都有想心所，因为它是片行。八个事都有想心所具行，可是这八个事的想心所呢，并不一样，并不是说八个事的想心所都一样，八个事的想心所不一样。前五事跟第七事跟第八事的想心所呢，作用呢？只是了别这个相貌，取这个相而已。它不能够安立名字。那么，只有这个第六世的想心所，它的业用特别殊胜。它可以 应用名言来思维作用。所以呢，第六式的想心所业用是特别的殊胜。那我们这边讲的想作何业，位于所缘，令心发起种种言说为业，是就意识第六式的什么想心所而定义的。因为它特别殊胜，所以呢，以它来定义什么定义想心所的作用业用。所以呢，不要看说这样子写说它的业用是令心发起种种言说为业，就以为八个式的想心所都能够发起言说，不是的，只有第六式的想心所能够发起言说。这点很重要，因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就是靠着语言文字，那也就是靠着第六式的想心所。所以呢，要解脱，都是要靠第六式，就是这个作用。就是这个想心所特别的殊胜的作用。好，那么呢，世间的万法，什么东西烧焦了？是吧？好，它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哈，万法现行都是本来是没有名字的。那么呢，名字怎么来？我们现在去想的这些名字怎么来，就是靠第六式的想心所，它能够什么呢？施设各种名字，它能够在这个所缘的万法上面呢，施设各种的名字，这是它的特殊的作用。想心所呢，施设安立了名字以后，它又可以借着这个名字来想象，来分析，来综合，来整理，然后构成了种种的概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概念，就是由什么第六式的想心所形成的。它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安立万法的各种的什么分际界限。所以我们上次讲说，境所有性，每一法它的分际界限呢，其实就是靠想心所安立各种名字来定义它的分际跟界限，然后这些概念在我们心中就形成了思想，就形成了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在内是思想，表达于外成为言说的时候，就是言说了。我们要人跟人沟通的时候，表达出来这个思想就变成言说。然后呢，操纵我们的身体呢去做，就是身业，就是我们身业了。所以说呢，想心所是令心发起种种言说为业。那么另外来讲呢，人在不同的时候呢，想心所也是不一样的。同样第六式的想心所，在不同的时候它也不一样。譬如说人天道的想心所就比较殊胜。那么畜生道的想心所就差，就比较差。我们在那个《瑜伽师地论》里头就讲到，言说随觉想，言说随眠想。那比较殊胜的就是言说随觉想，他能够在言说上面呢做种种的觉悟，做种种的了别。那么言说随眠想呢，就是呢这个畜生的想心所比较差。所以他在言说上面呢，他就是随眠，就像睡觉一样，比较不发生作用。但是呢，不是说他没有想。那么《瑜伽第一卷》的时候呢，他给他的名称叫做有相分别跟无相分别。如果你们有参加讨论班的话，应该有学过这个。那么同样是一个人，同一个人在婴儿时代的时候，他的想心所也比较差。他的想心所也比较差。那么长大经过学习，分别多了，想心所就强，作用也就强盛了。所以在人在婴儿时期也可以说是什么无相分别，言说随眠想，那么成人以后，各种的心眼比较多了，那么就是什么言说随觉想，或者是有相分别。 那么说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想清楚是会变的，不是不变的。想清楚是依他起的原生法，哎，它是依他起的原生法。我们经常会执着在里面想，有一个实体的能想者在里面想，哦，是他在操纵，是他在想。那么这边就是告诉你，没有这个实体性，它只是一个想的心所，它是原生法、因缘法，啊，没有实体性的。好，那我们把想性所解释了以后呢，下面解释什么叫做想自分别。想自分别就是说，想是自己内心的分别作用，它不是在外，它是本身自己内心的一个分别作用，叫做想自分别。随顺假名故，想心所呢，随顺事相的因缘呢，安立假名，哎，就是这个事因缘成熟了，这个事起升起了，啊，比如说是现在，以前没有电脑，后来电脑的因缘成熟了，出现了，我们要给它个名称，啊，我们叫它电脑，哎，给它安立一个假名，哎，所以有了电脑的出现，那个事的出现，然后呢，才会安立电脑这个名字出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随顺电脑这个假名呢，来做分别，来四位来分别了。那这是一种随顺假名故的讲法啊。那么第二种随顺假名的讲法是什么呢？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很多假名已经安立了，不是说你今天出生以后，这个世界才开始安立假名，是我们生到这个世界，假名已经安立，这个系统已经有了。已经建立了，啊，那么我们呢，就随顺这个已经建立的假名系统来学习，好，也叫做随顺假名，随顺这个假名系统来学习，啊，这个东西叫做杯子，那个叫做灯，这个叫做笔，啊，随顺这已建立的假名系统来学习每一样事项叫什么名字，这个也是随顺假名故。那么呢，随顺假名以后呢，下面要做什么？就是要世俗串习了。下面要世俗串习。好，什么叫世俗串习？二，世俗串习为世俗言说共所成立故。为世俗言说，假名安立以后，它成立了概念。成了我们的概念，成了我们的思想，啊，表现在外，成了我们的言说，写出来成了文字，啊，于是呢，在世间呢传播练习，啊，那么我们大家慢慢就共同接受了，哎，这个东西叫电脑，啊，然后大家都慢慢的接受，共同的学习传播以后呢，大家都知道这叫电脑，见面的时候我们又能沟通，你讲电脑我知道这是什么，我讲电脑你知道这是什么。那么呢，看到的东西我们都叫它电脑，好，我们就什么确立了，好，共同的成立了，这个东西叫电脑。啊，同样的呢，你到学校的系统呢，好，我们到了这个世界，随顺这个假名系统，我们就学习这个叫做杯子，好，然后我们就练习这个叫做杯子，回家讲这是杯子，啊，小狗叫，小猫跳，啊，这些，我们就学了这些名词以后呢，各种的假名。啊，经过不断的练习以后呢，我们大家就共同接受了这样的语言，那就成我们世间共同什么用的语言跟文字系统，那么也造成了什么我们共同的观念，所以我们从小我们受教育的时候呢，就造成了很多共同的观念，那不同国家观念可能就不一样，那这些都是从想出来的，就是从想的安立、名言的安立所出来的。那我们中国人就有孝顺，那别的国家可能就没有孝顺这个字。那这都是成为啊。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说，这个观念也是会变化的。这个观念也是会变化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观念，从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到长大，观念也不一样。教育的理念也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在改变当中，都是缘起法， 都是在变化当中的。所以不要认为这个系统也就是绝对的了，它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那么第三个因缘就是误入觉慧。什么是误入觉慧呢？就是为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然后方取率尔而觉悟入种种所知义故。误入觉慧，我们四处串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以后，慢慢就越来越熟悉。所以呢，我们大家在使用语言文字的时候，不需要去特别的要想一想，啊，不需要特别的要思维，哎，要筹量，要观察，以后再使用。这个思维筹量观察呢，后面第三遍解释的时候会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语言文字以后，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一种直觉性的，就可以使用它，叫做误入觉慧。我很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话讲出来，不需要特别的想，你听了以后也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东西，就会照我的意思去做，或者不照我的意思做，都由你自己分别。所以呢，我们的语言文字就变成了一种沟通的系统，而大家都已经误入觉慧以后呢，就能够应用它，就不需要特别去想了。那么经过这三个阶段以后呢，就成就了世间即成真实，成了什么？大家共同的见解，所见同性，所见同性。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件事情啊，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也就是世间学习的三个阶段，最后成为所见同性。世间的学习阶段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三项？强调这三项的原因是说，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也是要经过这三个阶段，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也是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以学习佛法第一个要什么？要闻法。闻法是什么？随顺佛假安立的佛法，也是随顺假立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学闻法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吗？闻一遍就知道吗？不行嘛，你要再多闻嘛，一遍一遍的听，然后呢，要什么思维它的意义嘛，一遍一遍的思维嘛，是不是如理思维？这个就是什么串习嘛，对，所以串习很重要，不要认为一遍就会了，有的人听了觉得很麻烦，哎，我学过了这个经，我学过了，以前我一个同学跟我讲。在一个佛学院，然后有一个日本学者去拜访，啊，去拜访这个佛学院，然后就说：“哎，你们有学什么课？”他说：“哦，我们有学摩诃止观，啊，摩诃止观这么厚，啊。”然后那日本学者一听，哇，马上肃立起敬，双手合十：“你们太伟大了，学习摩诃止观，请问你们花了多久学习摩诃止观？”那位同学回答说：“三个月。”日本人一听，啊，太厉害了，我一辈子学习摩诃止观还没有搞通呢，你们三个月就学习完成了。所以就是什么，要不停的串习，不是三个月就够了，学习是长久的事情，文法思维是长久的事情。慢慢的经过这个串习以后呢，我们怎么串习？就是什么思维筹量观察，你经过思维筹量观察才会进入不需思维筹量观察，你不经过这个过程，你说我就要不需思维筹量观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学习佛法要怎么样？要思维，要筹量，要观察，要花时间下去，这样子经过思维筹量观察，慢慢一遍一遍的串习的时候呢， 就把佛菩萨教导的佛的思想，符合真理的思想，慢慢取代了我们旧有的思想，我们旧有错误的颠倒的思想就取代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这样，要经过什么？随顺假立，四处串习，悟入觉慧，最后所见同性。经过这样学习以后，再修止观以后，才能证圣道。证入圣道的时候，就所见同性，圣人所见都是相同，第一义谛完全相同。所以我上次讲，你有空，你在任何地方多思维无我法，多观察五蕴，有没有我？这个在想的是谁？这个在走的是谁？这个色法有没有在变动？你多思维，你才能够产生力量。你最后在修习止观的时候，是要你以你观慧所出来的所缘境出来的这个影像，作为你修止所缘的所缘境。那你观慧这个影像都出不来，无我观的影像出不来，你怎么用它做你的所缘境？对吧？我说个苹果，你马上就可以想，你可以想个苹果的相貌出来。我说个无我观，你可能就没有相貌出来了。为什么？不熟悉。你没有经过什么串习，你没有多闻法，没有随顺假立，那你怎么可能悟入觉慧？是不是？所以有空多练习，有空多练习，他在阿赖耶识中熏习种子力量就增强增强，就会有成就出来，就会有成就出来。所以学习佛法也是一样。我那天看，刚好别人问我关于这个种子的问题，种性的问题，我去翻书，又翻到声闻地种性品，种性品讲到一件事情，说你有种性为什么不能证圣道？你有种子，你有声闻圣种子，你为什么不能证圣道？对不对？他说有四种原因。第一个，生无暇，你生的地方不好，没有佛法，没有什么善有清净。第二个，放逸过，你生在家里太有钱了，太尊贵了，然后呢享乐太多，所以呢放逸以致没有时间来学习佛法。第三个，邪解行，对吧？你碰到的都是思想不对的，所以你没有学习到正确的佛法，邪解行。第四个，有障过，你有意熟障，生出来头脑意识就比较差，有这个上面的障碍，有业障，你造了五无间业，这一生造了五无间业，那么现在呢就会障碍你学习佛法，障碍你成就。那烦恼障，你的烦恼经常升起，不能调伏它，那么你也不能够什么成就。所以呢，你即使有种子，不能够什么证圣道。他说有两种涅槃的法缘，就是有两种因缘能够帮助我们什么证圣道。那么呢，一种是殊胜缘，第二种是什么比较劣的缘。你们知道什么是殊胜缘吗？能够让我们证涅槃的殊胜缘是什么？叫做正法增上他因，其内如理作意。什么叫正法增上他因？就是听闻佛法。其内如理作意是什么？就是如理思维。这个是什么？是你成就圣道殊胜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闻法，然后呢依法思维，就是殊胜的因缘，是什么最胜因。那什么是劣因？劣因我念给你听。自他圆满善法欲，自己圆满，你能够学习佛法。刚刚讲你有那种障碍没有？你头脑很好，自圆满他圆满，你能够碰到佛法他圆满。好，大略讲一下。善法欲，你愿意出家，有出家的这个心，想要出离。然后呢正出家，你真的受大戒出家了，好好学习。然后呢戒跟律仪，你守戒律仪，好，持戒跟律仪，很注意自己的什么行为， 啊，然后呢，食之量，你吃东西都要注意，哎，你的量要合适，有些可以吃，有些不可以吃，你自己要知道。哎，教无鱼茄，哎，我们平常讲哇，教无鱼茄不得了，教无鱼茄是不得了，但它是什么？是劣源，不是圣源。哎，然后呢，正之而住，然后呢，还有什么？乐远离，要住在什么？独居静处，极静处。再去看下面什么清净诸盖，五盖要把它灭除掉。啊，静坐的时候有五盖要灭除掉。然后呢，三摩地，你要得到三摩地，要成就此的成就。这些都是劣缘，注意，这些都是劣缘。圣缘是什么？刚刚讲的，圣缘是听闻佛法，跟什么如理作意。你看，成就此是劣缘，所以要搞清楚什么是圣，什么是劣。你的时间一天就只有这么多，你要放在哪里？上次跟一个居士比喻，你到了钻石矿去，你是捡钻石呢，你是捡石头？你到了钻石矿去，不捡钻石，嫌它麻烦，去捡石头很有成就感，不是颠倒吗？背了一堆石头回去，不是颠倒吗？到了钻石矿要捡钻石，我们现在时间就这么多，碰到了能够有闻法的机会，就要好好的闻法，一遍一遍多闻法，然后呢多如理思维。再提醒各位一句，不是要听我讲的法，是听我师父讲的，啊，功力不一样。你听了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你不听，不听的话就没有办法了。我以前碰到我一个师兄弟，他有一天跟我讲，说：“哎，师兄啊，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说：“怎么样呢？”他说：“我现在有一栋房子。”然后呢，我退休金也有了，然后呢，身体也还不错，又出家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啊，师兄，我该做什么？我说你不是很糊涂吗？我说别人都没有你这个姻缘，哎，也没有房子住，也没有钱，也没有供养，然后呢，你这些都自己都已经具备了，然后你问我要做什么？我说你就闻法嘛，师父讲这么多，你为什么不闻法呢？那天天跑外面跑素食餐厅，对吧？我到台湾来一趟，那时候当住持，别人请我去三个素食餐厅，三次都碰到他，对不对？你这浪费嘛？你有这么好的因缘，好好的什么闻法思维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劣。那浪费掉了，所以各位碰到这个好姻缘，好好的把握住。那你要请师父的这录音带，护法会有，你跟护法会联络。好，那我们继续这个论文上面说，为地为是地，非是火等。这个是出体性的第二种哈，列就是列出来。世间即成真实的例子，列出这些例子来。第一个，他举能造色的地水火风四大为例子，说为地为是地。当我们从地这个事项出现的时候，我们假安立了地的这个名字来表达这个事项的意，地的意，随顺假立。于是呢，我们都同意了这种安例呢，而开始什么使用，开始串习。经过了使用串习，这个地的使用串习以后呢，熟练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多想，看到就知道这个是地。如果地这个名字你听了以后呢，你就知道我要表达的就是地这个意，因为我们什么都共所成立了，也都悟入了觉慧，就知道也不需要多想，成了我们的所见同心。所以说地为是地，非是火等。你不会误认说什么 我说地，你去拿那个火来给我，不会。哎，这个等就是水跟风哈，你不会把它误会，地水火风不会把它搞错了，那就是经过这三个阶段变成所见同心。那么论文说，如地如是，水火风，色身香味触啊等，地是如此呢，水火风也是如此，成为世间其成真实的，啊，都是随顺假立，这个假名，哎，然后呢，经过世俗串习，然后误入觉慧，所见同性，变成世间其成真实。啊，能造舍的地水火风讲过了以后呢，他就举什么呢？色身香味触。这是举所造舍色身香味触，那所造舍色身香味触呢，也是经过了啊这三个阶段以后呢，成为所见同性，变成了世间其成真实。啊，然后他继续列出来饮食衣胜诸庄严具资产食物涂香花蔓歌舞伎乐种种光明男女成事，这是十种，列举了十种的生的资具，好，身体的生啊，生的资具。这十种资具呢，跟我们的身体有关，来帮助滋养我们的身体。哎，这个呢，也是世间即成真实，也是经过了随顺假立的假名以后，世俗串习，啊，然后误入我们的觉慧呢，是然后所见同性。好，列举十种资生具，然后再列出来。田园、邸宅、邸殿、宅舍等事，当之一耳。这是列出来七种色受事中的第一种，叫做田园、邸殿、宅舍，是一种色受事。等呢是表示的等，就代表另外六种受事的事。这个在瑜伽的第二卷里头，它有列出来啊，什么自己的父母的事情是色受事，妻子儿女的事情是我们的色受事。奴婢仆使事是色受事，好，朋友、官僚、兄弟、眷属的事情也是，好，还有做服业的事情及各种方便的事情，好，这也是什么色受事，然后还有库藏事，这些都是世间的色受事呢，好，当之一耳，也都是这样的话呢，变成了世间即成真实，经过那三个阶段，变成世间即成真实。那么他为什么要列举这么多例子出来呢？他就是告诉我们，世间的这一切都是缘生如幻，都是假名安立的，这些都是世间事情，都是没有真实性的，都是缘起的，安立的假名而已。我们在这个假名上面种种分别，而开始什么？开始了争执，那由执着而产生了这些事情。执为真实以后呢，就被这些事情绑住了，就被他绑住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被他绑住了，我们的思想被他绑住了，思想控制了我们的身形跟我们的语形，所以我们就完全被这世间事情绑住，因为我们执为真实。那么论文在讲苦为是苦非是乐等，乐为是乐非是苦等，这个就是举什么？举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三种受用，等呢就是等这个不苦不乐受，好，都是世间即成真实，也是经过了这三个阶段以后成为世间即成真实。以妖言之，此即如此非不如此，是即如是非不如是。上面呢举例这世间种种的事情呢举例列出来，哎，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摄这个要义，哎，举解释世间真实的第二颗摄要义，这些都是怎么样呢？世间其实真实太多了，你要把它全部列举出来不可能，所以我们简要的说出来，好，所以说以要言之，此即如此非不如此，是即如是非不如是。此即如此，在此事项上面安立此名呢，此名就代表此事跟他的什么此意，为我们大家所共同接受所见同性。那么以后见到了此事或者要表达此意的时候呢，就用此名来代表，所以说此即如此，此名即如此事如此意， 非不如此。如果用别的名来代表此事此意的话呢，就不能够什么，我们就不能够了解了。所以如果说看到这个杯子在这边，此事出现的时候，我说这是盘子，那你就会觉得说我说错了。因为什么？此即如此，非不如此。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杯子？我们已经什么所见同性，已经悟入觉慧，已经什么产生了圣解，这个就是杯子，不能叫别的，叫别的就错了。这已经起了执着了。所以呢，在成了世间即能真实以后，我们共同接受的事实以后呢，就有执着出现。是即如是，非不如是。此即如此，是就是代表其余的世间的即能真实也是这样的。都是经过这三个阶段变成所见同性，所以说简要的说就是此即如此非不如此，是即如是非不如是，它就是叫杯子，不可能再叫别的东西，那个就叫做笔，不可能叫做别的东西，叫别的就错掉。决定圣洁所行尽是，我们大家都仍可同意了，叫做决定圣洁，我们不会轻易的改变了。我刚刚前面讲了，随着时间它可能会慢慢的改变，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决定圣解说，这个就是什么电脑，这个就是杯子，决定圣解的所行尽是，心在这个尽上面活动是行了、啊，那么心是能行，尽是什么？尽是所行。我们的心呢，去认识这个尽，啊，就叫做行。那我们只能认识尽，所以呢，世间人共同成立的认识的境界就是世间即成真实，叫做决定圣解所行尽是。这个呢就是世间即成真实。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说，一切世间从其本际辗转传来，想自分别共所成立，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然后方取。这一段文呢，我们直接用批寻记的文来解释哈，以他的文来解释。那么这是第三遍，好，再重复讲世间即成真实了，好，已经是第三遍学习了。好，批寻记他讲说，于所缘事了相而转，是名为想。想是能分别的心的心所，好，他在所缘事上活动的一种形象。心在境上面活动的一种形象，转呢是活动的意思，而想的形象呢就是了相，我们前面讲过了啊，去了知这个所缘境的相貌，把这个相貌在你心显现出来为之想，明了所缘事的相状，这个就叫做想啊。譬如这个所缘事啊，它的颜色是白的，你想啊，这是白的，这是一种想啊，它的形状是圆的啊，这也是想啊，这个所缘事它有多大多小，这也是想，它大概有多重，它是什么材质的等等，这都是所缘事的相貌，我们的心去把它了别出来显现出来就叫做想啊。那第六是安利的种种的名言呢，也就把它能够表示出来，所以能够想，自内心起名自分别。那么想是完全是众生内心升起的一种分别的作用，它是一个心所法，所以说是自分别。好，所以呢，想自分别就是这个意思。此以名具闻声熏习为缘，从阿赖耶识种子所生。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参考讲义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名具闻声。讲义二的第三项名具闻声，好，这是取自瑜伽的第52卷。云何名声？为依诸法自性失色，自相失色，由辨分别为随言说，为见立想。 诸法自性自相本来没有名字，为了全表诸法的自性自相而施设了名声来全表诸法的自性自相。所以名是能全表，诸法的自性自相呢是什么？所全表。什么叫做诸法的自性施设？自性在这边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自己的体性，这一法它本身的体性为之自性。什么叫做自相？诸法的体性显现出来的相貌叫做自相。所以诸法本身的体性就是自性，法体所显现的相状就是自相。那么自性施设，自相施设，我们施设了这个名字来表示这个法的自性跟它的自相，那么就叫做名声。譬如说我们说地，就表示这个地的自性，地以坚为相，那坚就是表示它的自相。水，水表示这个什么？水这一法的体性，它的自性。水是以湿为相，它的相貌是什么？是湿等等，都是这样子。所以呢，为依诸法自性施设，自相施设，这个就是名声。那么为什么叫它名声的声呢？为什么给它名字叫名声？我还是就叫名就好了，为什么要讲它是声呢？名字本身是什么？是有体的，是依他起法，它是有体的。有的地方把名变成片剂所知，是说它能够引申片剂所知，而不是说名是什么？是片剂所知，它的自性是什么？是依他起，它是有的。所以语言的体性是什么？我们说的话的语性，语言它的体性是什么？语言的体性就是声音呢，对不对？我讲了这么多语言，都是我在发出各种声音嘛，你们照着我的声音能够了别嘛？了别我在讲什么？所以语言的体性是声音嘛？那么文字的体性是什么？文字的体性是色嘛？是色法嘛？对不对？你看印到这边的文字，要有色才能表现出来嘛？所以文字的体性是色嘛？所以表示名声是说什么？这语言文字它是有体法，它是依他起，由变分别为随言说为见立想。这个名声要由哪里才能有名声呢？是要由变分别。变分别是指哪一世？是指第六世，因为它能什么？它能周遍分别。第六世它不只能圆自己的法尘所缘境，它还能够圆前五世的所缘境。所以呢，它能够什么？广分别一切法，所以叫做变分别，就是第六世。所以名声是第六世才有的。为随言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了随顺要升起言说而施设名声，这样才能够第六识才能什么寻思而升起言说，才能寻思才能升起言说。所以为随言说就是强调第六识什么要随顺升起言说，必须要施设名声才能够寻思升起言说。唯见立想，就是唯想见立啊，由想心所来建立的。也就是呢，与第六世相应的想心所，他来建立这个名声，不是第六世本身，是他相应的想心所来建立的，来明了诸法的体性、体相，而建立了种种的名声来全表诸法。然后呢，建立了名声以后呢，就可以随顺升起言说，这个叫做名声。云何俱生？什么叫做俱生呢？未及一彼自相施设，所有诸法差别施设。我们有一句话你应该听过，叫做什么？名权自性，俱权分别。我们刚刚讲了，名权表自性，表示一法的自性、自体性，好，自体跟自相。俱就权表着呢法跟法之间的差别。好，所以说未及一彼自相施设，彼就是名声。施设名声以全表诸法的自相，所以说是自相施设。依彼的依是说什么？俱生必须依止名声的串联才能建立俱生， 就是好几个什么名字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句子，所以说一笔字象诗色啊，串而形成句声。那么句声呢，它在表示什么呢？表示所有的诸法差别诗色。所以一笔字象诗色的名声，来建立了名声以后呢，就可以什么表所有诸法差别。句声也是能权，它全表的是什么呢？全表的是所有的诸法差别。好，每一法跟每一法之间的差别。好，比如说地，地是尖的，好，水，水是湿的，它们是有差别的。所以每一个句子全表了差别相。好，比如说你说玄奘大师是出家人，好，那他就什么有差别，他不是在家人，他是出家人。好，你说唐太宗是什么，是在家人，他就不是出家人，就全表了这两个人的什么不同性。所以句子就可以全表了法跟法之间的差别，而名就没有这种作用。建立功德过失杂染清净析论，用句声就能够建立全表诸法的功德，诸法的过失的差别相，各种的功德过失诸法之间的差别就可以建立。即诸法的杂染清净的差别相呢，也可以依此句声来建立。那么如果只是以有漏心，为了求这个世间的圆满呢，在这些句声上面活动，而不是为了求出离，为解脱的话，那么这所有的名句文声就都是戏论，都是戏论。我们把戏论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戏论。戏论呢，我引了两个，一个是瑜伽的卷十三，一个是瑜伽的卷九十一。瑜伽卷十三上面讲说，什么叫做戏论呢？为一切烦恼及杂烦恼诸蕴。我们经常说惑业苦，惑业苦，这个烦恼就是惑，这个惑就是烦恼，为一切烦恼就是讲惑业苦的惑，由烦恼去引导而造作了身口意的三业，就是业。造作了这个业以后呢，业力成熟了就会得到苦果，就会得到这个苦果，所以说惑业苦，也就指的就是生死流转。这个苦果就是诸蕴，我们得到的这个苦的果报体，生命的果报体就是诸蕴，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诸蕴。那么这个诸蕴呢，得到了以后呢，又有产生烦恼去造作业，以后又会得到苦果，所以诸蕴跟烦恼之间就互相辗转什么引发，所以说是什么杂烦恼诸蕴，为一切烦恼及杂烦恼的诸蕴，如此互相引发，我们就在生死中流转，没有办法出来，不得解脱。好，所以说它是戏论的，一生又一生又一生，一不停的引发生死生死生死这样子流转，就好像我们玩游戏一盘又一盘，然后又一盘，这一盘赢了下一盘可能输，又可能打成和局，没有实在的毅力，就跟玩游戏一样，玩完了都是假的，没有一点利益，没有一点毅力。所以呢，我们的烦恼在烦恼中生死流转，没有任何的毅力，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就是什么杂烦恼诸蕴，就是戏论。提起这边，各位记不记得我上前面讲过，讲到苦集灭道四蕴的时候，讲苦地的时候，我讲我们的生命体是什么，记得吗？我们说是毒热慵，毒热慵，我们的生命体在那边。好，佛菩萨用的名字是毒热慵，在这边他又跟你讲我们的生命体是什么，是戏论，不是真的啊，你不要在那边执着啊，那是苦啊，是毒热慵啊，是戏论啊。我们每天为我们的什么身体在那边忙，为我们生命体在那边忙，白忙一场。它是戏论，它是毒热慵啊。好，我们再解释戏论，用《瑜伽九十一卷》来解释戏论。 能隐无意思维分别，所发语言名为戏论。就是我们发出的语言啊，它能引发不如理思维分别，就是戏论。无意就是说没安乐，叫做无意。何以故？为什么呢？于如是事勤加行时，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损不善法，是故说彼名为戏论。于如是事勤加行时，勤加行的勤呢，就是精进的，你很努力的在那边做，很精进。加行呢，就是你很努力的在做。当我们精进努力的去什么，去做，做什么呢？去思维，做意业，去做事，做身业，去说话，做口业的时候呢，就在造作三业。如是事勤加行时，在三业上我们精进努力的时候呢，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损不善法。这边善法跟不善法分有两种，一种是叫做增上升道的善不善法，一种是决定圣道的善不善法。好，先说增上升道的善不善法，就是如果你造的，我们刚刚讲你所造的三业，身口意三业，不能使你得到更好的生命体，不能让你什么下一生得到更好的生命体，这一生是人，下一天下一生不能让你升天，或者是不能得到更殊胜的人的生命体的话呢，那么呢，这个就是什么，它就不能增益善法，这就是戏论。那么第二个，它不能破坏你往三恶道的种子，它不能损害不善法。那你造作了以后呢，下一世到三恶道去受报，它不能破坏这种种子的，那这也是戏论。所以对真上升道来讲，不能让你得到更好的生命体，不能破坏你往三恶道的种子，这都是戏论。所以你注意一下，我们做的言行，你经常考虑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命体啊？你在世间法来讲，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命体？是不是能够让我不要去三恶道流转？那如果让你到三恶道去，或者让你越变越差，那这些都是戏论。第二个讲的是决定圣道的善不善法。什么叫决定圣道？就是你能不能解脱，它能不能让你解脱，能不能增加你解脱的力量？能够增加你解脱的力量，就是增益善法；它不能增加你的解脱力量，那这就是戏论。或者，它不能够对治生死流转，你造作的业力不能对治生死流转，就是什么？就是戏论。它不能损害不善法，生死流转就是不善法，它不能够损害生死流转，不能对治它，那么就是戏论。这是决定圣道来讲，什么是善不善法，什么是戏论，什么不是戏论。所以呢，如果对于什么决定圣道来讲，真上升道就是戏论，你去求更好的生命体。所以呢，我们讲八难，八难有一个难是什么？身长寿天，是不是？对我们现在来讲，身长寿天就是什么？息论。你修禅定想要身长寿天，而不是为了什么得圣道，就是息论。是故说彼名为息论，这就不能增益善法，跟损不善法的身与意三行都是什么？戏论，都是戏论。好，所以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戏论，我们的生命体现在就是戏论。那么严格来说，以得圣道来讲，求解脱来讲，你不能要得解脱的就是戏论。那什么是顺于得解脱的？刚刚讲过，什么是圣缘？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此地有点作用哈，讲一讲大家也熟了，是的。好，那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闻声。什么叫做闻声呢？为名声俱声所依止性所有自身，就是自啊。 就是字。我们常常看到纹身的时候，我以前刚开始学，我碰到纹身，我以为是文章，就好像句子在串成文章，结果不是，这个纹是文字的意思，也就是每一个字。那么在英语的系统呢，就是什么拼音系统啊，所以呢，在英语系统纹身就是什么，就是音标。那汉语系统呢，就是什么，我们讲的注音呢，啊。那在文字来表示的话呢，英文的话就是26个什么英文字母。那汉文的话就是呢，每一个每一个的方块字。所以一直自身而建立什么名声，集合了名声又成立句声，所有的名声跟句声都是一直什么自身而能够成就的。所以字是最基本的。好，所以他下面呢就把这个名句文三样呢给他分别了一下。我们看这个文，又于一切所知所权事中，其略象是文，若中是名，若广是句。好，名句文身是代表的是能权。好，一能权就能权表所权的事意。好，从这个能权的名句文身就能够表达所权的事的意义。好，它的意思，我们依这名句文身就能了知所权的事意。那么呢，局略象是文，文是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所以它是集略象，好，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个字母跟音标是什么？是最基本的。若中是名，由字母呢组成一个一个的名字呢，所以它们比文长，所以呢，但是它比句子要短，所以呢，名是中等的。若广是句，句又是由名一个一个的名串联而成句子，所以句是最长最广的，所以。名句文，它的分别就是集略象是文，最短的是文，若中是名，若广是句。若为一文，但可了达音韵而已，而不能了达诗意。如果你只是照着拼音系统的每一个音，每一个音标的话呢，单一的音标你就只能发音而已，不能表达什么意思啊 ？reuao， 咖啡 cookie call。你的这些东西，你就只能够表达这个音而已，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表达一个音韵而已。对，如果一指名的话呢，它就能够表达什么？表达诸法的自性自相。我们刚刚讲到名声，它的定义就是能够全表诸法的自性自相，也能够表达所有的音韵。有了名，你可以什么？依着自身的拼凑而什么发出名的声音来，所以它也可以表达音韵。所以由字母组成的名能够全表每一法的法体跟每一法的法相，也能够依照这个名声呢能够发音，能够发出音韵来。但是呢，名声被限制住在哪里呢？它不能了达所减则法的深广差别，就是单一的一个名字它不能全表法跟法不同法之间的各种差别。你说这是杯子，杯子就是杯子，它跟汤匙有什么差别？你不能够分别出来。若一指句，当知一切皆能了达。当名串成句了以后呢，就能够完整表达了各种的意思，各种的差别也就能够表达出来了。好，所以呢，句声是什么？是最完整的，能够表达好所有的意思出来。当知一切皆能了达。好，这个我们把名句文声解释了一下。好，那么我们回来继续看这个批寻记的解释。此以名句文身熏习为缘，从阿赖耶识种子所生。想是心所法，它是依他起的原生法，所以呢，想心所呢，它一定是在阿赖耶识中有什么想心所的种子生起来的，为因生起来的。但是呢，想心所要能够生起来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什么所缘缘，所以它一定要有所缘境。那想心所的所缘境是什么呢？就是名句文身。所以他说呢，此以名句文身熏习为缘，从阿赖耶识种子所生。就是你要有想字分别的话呢，要想的话呢，一定要有名句文身做你的所缘，而要有什么想心所的种子为什么心因缘。而因缘合合而成的时候，想心所才能什么生起来，从阿赖耶识的种子而生。 无始时来熏习有故，名从本纪辗转传来。这想清所跟名句文身本身呢，都是无始以来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原生法。从无始以来，它就成立了，它就有那个寻思寓意在那边。所以呢，这个世界成立了，人过来的时候，他就会什么建造语言文字的系统，名句文身的系统，在上面什么来做种种的分别。所以从无始以来熏习有故，名从本纪辗转传来，这解释了论文中说一切世间从本纪辗转传来这句话。想字分别是从一切世间从其本纪辗转传来的，名句文身也是从其本纪辗转传来。如是想字分别随顺他所假立是名，由是前说随顺假立。他这个本文呢，他是讲到想字分别共所成立，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然后方取是名世间即成真实。那么他这边呢，就把想字分别共所成立，不由思维筹量观察，配上相对于前面的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绝慧。所以想字分别呢，就是随顺假立。我们的内心的想必须依靠假立的世名才能现行，要假立的名句文身，这个世的名字才能现行。而世名呢，也一定要依靠想清楚才能够假安立。所以在假立名时，又必须随顺了世嘛世相的因缘升起，才能够安立，有了世才能够安立这个名。所以说呢，有什么想有事才能安立名。所以说想字分别随顺他所假立是名，就是这个意思。这对应前面呢，就是随顺假立这一项。那么另一个解释，随顺他所假立是名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个，你生到这个世间已经假立了这个名言的系统，那么你随顺的学习这个名言的系统呢，而能够呢做种种的分别，你的想能够做种种的分别，这个也是什么随顺假立，也是想字分别。然此是名世所共许，名共成立，由是前说世俗串习。这些假立的世名呢，必须要得到世间共同的同意接受而使用，才能达到假立世名的目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假立了世名，那个大陆他们也假立了世名，不一样，那就不能够沟通了。所以现在两岸交流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叫什么捷运是吧？他们叫地铁是吧？大概这样。那我们用的可能就是会不一样。我听说我们这边叫小姐是尊称，在大陆叫小姐就是贬义了。所以那就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一定要世所共许，我们都同意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呢？世所共许了以后，那么才能够产生它的作用。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说一定要共所成立，假立了世名以后一定要共所成立。这就是对应前面就是世俗串习这一项。那么刚刚讲的那另一个意思呢，就是什么，我们学习了这个语言文字以后呢，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要什么世俗串习，经常的练习以后才能够熟练，才能够达成共所成立。你自己创一套语言出去讲就不通了。又与假立若随相行，暂耳思维，未思未量，未推未察，是名思维。我们刚刚前面讲要解释思维筹量观察，这边就解释了。又与假立若随相行，暂耳思维，未思未量，未推未察，是名思维。这是解释呢，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的，然后方取呢，这对应前文就是误入绝慧这一项。好，先解释思维。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若随相行，就是心中的想清楚去取相，明了事相，而称为随相行。那么呢，明了这个事相呢，它只是暂耳思维，取相以后只是很短暂的做一个思维分别，想清楚只是依着名句文身很短暂的分别一下，没有再做多的思维。我们知道你在思维的时候，一定有另外两个心所在相应，哪两个心所？我们前面有提过，一个是什么思心所，一个是慧心所，一定有思心所跟慧心所俱行。那么在这个随相行的阶段呢，因为它是暂耳思维，所以它的思心所慧心所呢，都 都很少，都很少，所以称为藏耳思维。未思，未量，未推，未察。思量推察是什么？是寻思行跟视察行的作用。那么随相行呢，只是稍微的分别于镜像，所以说是未思未量未推未察，不是完全没有思量推察，只是它的时间很少，叫做暂而思维，只是很少的时间。所以稍稍的在这个什么，我们的心在这个所缘境上面分别一下，用语言文字来分别一下，所以呢，这个呢就叫做思维，这叫思维。随相行，我们的思维大部分都停留在随相行，我们的思维大部分都停留在随相行，所以呢，经常发生错误。随寻思行，随寻思行，思量推察是名筹量，这个解释筹量的意思。筹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中的寻思形象。也就是寻心所，我们一般讲的寻心所，寻思心所，它也是由思会两个心所假立而成的，它不是有真实体性，它是由思心所跟会心所假立的，所以说它有什么思量推察。但是呢，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思心所的作用比较强，会心所的作用比较弱，所以它的呢，它的思维就比较什么，比较粗浅的什么思量推察。这个就是筹量，会弱思强，但是呢，比前面的思维已经进一步了。前面的思维是什么？会跟思都很弱。那么随视察行复审观察是名观察。什么叫做观察呢？就是从视察行，复审观察，就是心在所缘境上视察的形象。怎么视察呢？是复审观察，复就是再一次。一遍再一遍重复的，审就是小心谨慎仔细的去什么去观察，这个呢叫做视察，这个叫做视察。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慧心所的作用强，思心所的作用弱，所以假立为叫做什么视察心所，这个就是什么观察。好，思维筹量观察，你叫随相行，随寻思行，随视察行。其实把这个名称记住，这三个行就是什么？就是你在修毗婆舍挪的时候的三个阶段，你在修止观里头观慧的三个阶段，它叫做三门毗婆舍挪。你可以到大藏经查一下。三门毗婆舍挪，随相行，随寻思行，随视察行。在随相行的阶段，是很浅的观，是很浅的观慧。然后呢，你继续重复的一遍一遍的学习，一遍一遍的观察。这时候呢，你的观慧渐渐的深入，就到了什么？随寻思行。你的观慧渐渐的深入到了随寻思行，这时候你再努力再深入的观察，重复的一遍又一遍仔细又仔细的观察，这时候呢，你的观慧进入随视察行，你的观慧就更深细了，最后就引发了什么无分别智。所以这是什么毗婆舍挪的三个观察阶段。那么在没有入到修会之前的时候呢，在文思会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也是一样，你也是要努力的加行，修习无我观的时候也是要一遍一遍一遍的观察，然后呢由浅的随相行的观察慢慢的进入比较深的随寻思行的观察，最后进入随视察行的观察。在文思会也要做重复的做这种观察。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在车上，在任何时间，你要做无我观的思维，把无我观的道理搞清楚，观察你的什么无蕴上面有没有我，把唯识观的思维搞清楚， 在任何时间有空就思维为事官，就做为事官，在文字会上就是这样做。什么？这样做慢慢你熟悉了以后，悟入绝慧啊，它变成你的思维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修观的时候才能出来啊。你以为你到时候怎么办？哦，直到那边，坐到那边，哈、哦，入定了，然后呢，然后观不出来，观不出来就是凡夫，就没有办法破烦恼，顶多把什么欲压服一下。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从文会开始就要不停的什么重复的练习，重复的练习，你才能够成就什么观会，不是到了后面再去做这件事情，不是的。从文思会开始就要开始学习，就要练习。上次别人跟我讲一个看到经上一个故事，我为什么讲我们通常的话思维很浅，就是在随相行。经上讲一个故事，迦舍尊者啊，有一天碰到一个老太婆，很贫穷，那个衣服啊都衣不蔽体啊，然后又没有东西吃啊，然后迦舍尊者一看，就是一观察，这老太婆再过两天就死掉了，啊，马上要死了。然后因为没有做功德啊，死后啊就要堕入什么恶鬼道了。然后呢，堕入恶鬼道就很长，很难出来了。这个迦舍尊者就起了慈悲心，就到那个老太婆前面，是说跟她化缘。老太婆说：“我都没得吃，怎么跟那个东西给你吃呢？”啊，那么那个迦舍尊者就跟老太婆就说：“你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老太婆看一看。就是那个破碗里头呢，有点前几天跟别人讨得的那个米汤啊，米汤，但是已经臭掉了，就剩下点臭米汤。他说：“那你这个可以布施给你吗？”迦舍尊者说：“哎，可以。”他说：“那你就把这个布施给我好了。”所以呢，那个老太婆就把那个臭米汤啊，就倒到迦舍尊者的钵里头。那迦舍尊者呢，就当着他的面呢，就把那个臭米汤给喝下去了。喝下去以后呢，那个老太婆就很高兴，心里就很高兴。那迦舍尊者就走了。就当天晚上，老太婆就饿死了，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呢，就因为这个布施的功德，就升天了。就他一到那个天呢，那个天就震动了，因为什么？功德太大了。功德超过了地势，所以地势就怕了，因为什么天震动了，就地势就说：“哎，你做了什么功德？你怎么那么，然后怎么身相这么庄严，然后这样子，那个力量这么强盛？”然后呢，他就跟他说：“哦，我这个生前就是布施了这个迦舍尊者这一点臭米汁，哎，这样子。”好，那第四天，然后呢，第四天就跟老太婆去那边，老太婆就拿那个天花就扇在他的那个。尸体上面，好，就说感谢这个他这个尸体呢，前一生因为做了这个善事，让我现在能够享受天人的福报，好，有这个事情。好，那么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我们随相情会怎么想？哦，一个沙门来跟老太婆请求布施。老太婆把她那仅剩的一点点的米汁布施给了这个沙门，结果晚上就死掉了。那还能布施吗？布施这件事还能做吗？这么一点点的东西给了沙门，结果就死掉，得到死亡的果报，我们还能布施吗？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是不是就是这样浅？我们都没有深入的人思维。布施，什么叫布施？把钱从你口袋里拿出去。好，钱从你口袋里拿出去，你的钱不就少了吗？我们的感觉不是这样吗？哦，我得到了功德，布施给大家，回向给大家，不就会不会把我功德分散了以后就少了呢？会不会不够分呢？我们的思维就是这么浅。而不知道什么，你要得到大财富，就是要靠布施。所以很多表面的事项， 跟你所得的结果是相反的。事实上上面你布施是把钱从你口袋里拿出去，你的钱是变少了，可是你得到未来的果报是大财富。所以布施、持戒、忍辱这些很多，它的表象跟你得的结果是相反的，那个样子是相反的。而我们随向行的结果就造成了什么？哎，不敢受戒，哈、啊，不敢受戒。那受戒破了怎么办？啊，你不受戒，你去做坏事就没罪了吗？不照样有罪，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学习佛法，要深入的什么思维观察，不能停留在什么暂耳思维的随相行，不能只看一个表面，不能只看个表面，我们就是看个表面而已。所以呢，要多闻法，多如理思维，慢慢你对佛法的认知渐渐的深度增广了以后，就可以改变你的思想，就可以改变你的思想。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一句，就是由是前说误入觉慧，这就是前文讲的误入觉慧，哎，这个事情。好，那么回归论文讲的是明世间即成真实，好，这就是第三科结束世间即成真实，哎，结束世间即成真实。那下面以后就要讲道理即成真实。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把世间即成真实讲完了。好，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那个，请你们稍微多学习一下哈，然后有问题尽量提，因为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哪一天就死掉了。你们看我在这边好像活得气色不错，身体好像不错，你不知道我哪天就死了，对不对？现在我们碰到了也是有缘。好，你能提问题，我能答，我尽量答你，因为下面的因缘不知道怎么样。不要认为好像我们这个因缘可以长久相续，不见得，说不定哪一天就是一口气不来就死了。所以呢，请各位多花点时间学习。你如果有疑问，好，你找我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 刚刚那个就是说那个有个叫自性和自相啊，这个自性和自相这两个分别还是不很清楚啊。那假如自性和自相的话，那因为我们总共还有地水火风是经常碰到的啊，地的自性自相，水火风的自性自相，在止观修行里面经常还要去想这个地水火风怎么回事。所以我很想知道说这个四大的自性和自相是怎么样一个回事啊？就是说，比如地的自性、地的自相、水的自性、水的自相啊，火风啊，这些自性自相的啊，这个是怎么来比较清楚的了解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刚刚就是名句文身啊，名句文身，那我们中文字不是拼音字嘛，所以就是说，那我就要从名句文身里面看起来啊，就是说这个比较适合于就拼音文字的解说啊。那对我们中文字来讲，说这个名句文身就比较上不好解说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啊，那个名句文身这个名身是说是依自性和自相来施设的，那可是呢句身呢是诸法差别来施设的。那既然是这个，一个是依自性自相来施，一个是诸法的差别来施设的话，那个名句。这个句身为什么可以？比如说，这假如说这个句身里面，假如说我们含义里面有，比如说它有相同性，那我们会或相异性，我们都会可以用句身来表示。可是它这里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差别的施设，那差别施设就没有，比如说这个名声和那个名声可能有相似之处的时候，那我就不能用句身来解释了。那句身又是它讲的是差别相嘛？啊，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还是没有办法利用句身啊来完整表达一个很正确的完整的思想啊，这两个问题先。 我先回答你第三个问题，因为你一讲我只记得第三个问题啊，就是那个你说它的差别相啊，我们讲差别相的话，意思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叫做差别，好，就是你这样解释是可以。 那么差别上呢，它的相同呢，我们讲相同跟不相同，它有各种的不同的差别，所以差别上就涵盖了说这两个相似的也叫做差别，但是他们两个完全不可能完全一样，是不是？只能相似，所以你说他们的相似，也就是什么？他们有相似性，也有什么差相异性，所以呢，这两种都是差别。相似跟相异就是差别，所以这个差别不是只是定义在说他们两个相异这一点。好，所以他们的相同性呢，就是说涵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相同相异这些都是叫做诸法的差别相。你讲到它的差别，就会讲到它的什么相似，所以是这样解释。那第二个来讲，就你刚才讲的相同，不可能完全相同，顶多相似，因为什么？这一法过去就没有了，下一法再生出来，绝对不是那一法，所以不是同一法，所以只是什么相似一法而已。那相似就不同了，所以呢，既然是相似，就绝对不同了，所以它也是差别，这样子。那这是回答你第三个问题。那明句文证，你第一个问题是，好，自性自相，地所谓火风。那地，它的讲地，就表示这个地的体。好，你给它个名称，讲到地，所以我们一讲到地，你就知道这是地，你踩的这个叫地，好，或者硬的东西叫做地，坚硬的东西叫地。那么它的显现的相貌就是坚硬的，好，坚硬的。但是有的东西它合起来的时候，它可能某一个法它出现的时候，它可能里头是什么地水火风都包括的，哎，比如说铁显现的是什么坚相嘛，对不对？所以它有地，但是呢铁也有什么东西呢？你把它加热会变成什么？融化掉，所以它也有水相，也有湿相。然后呢它加热之后它有热相出来，所以呢这样讲的时候，地水火风不是只表达一个法，它只是表达一个类别的法，好，能造舍的一个类别的法。所以呢，在这个类别法上表现出来坚硬的这种东西就叫做地。那表现出来它的相貌是表现湿的呢，那么它的体性就是什么？是属于水。好，那表现出暖的话呢，就是属于它的体性就是属于火。那表现轻动啊，会移动啊，那么就是风。它以这个四个呢，它有它四种的表现出来的相貌，表现它的体性跟相貌。那么相貌是依照体性才有的，没有这个体性就不会表现出这个相貌来。意思就是没有那个法出现的时候，就没有法的相貌出来。所以法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法的体性，它是因缘法合而成嘛。那合而成的那个缘起法，它显出来的时候呢，它就会什么显现出来一种相貌，啊，一种特性的相貌。那么呢是属于它的相，好，由着体上就会显现出相来，那么由相上嘛还会有用出来。好，我们下面讲到作用道理，这个法出现了以后呢，它有相貌出现之后，它就会显出它的作用出来。但是呢体相用其实就是什么，这一法出现的时候它显现的各种的不同的，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它所安立出来的，实际上只有一个法。那从它的本质来讲，这叫体。那从它的显现的相貌为之相，而使显现出来的作用为之用，所以有体相用。哎，好，那这是解释第一个问题。哎，第二个问题是，啊，哦，你做那个中文英文的那个系统 ，OK， 啊，你要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学的名句文身是从什么？是从印度那边。文传翻译过来的，好，就是梵文翻译过来的。那么在佛陀他们那个时代是用的是什么？是用的印度那附近的语言，好，那他们的语言是进的是拼音系统，哎，所以我们在你看我们的经常讲说西方诸师，所谓西方，我们中国在这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西方就是印度，哎，所以唐三藏往西方取经，西方讲的就是印度。那么印度本身的语言是以拼音系统为主。所以呢它的名句文身最主要是以什么，是以印度的文字来安立成解释成名句文身。那么在我们中文系统刚刚讲了，哦，名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方块字安立的话，哦，又要文字的话，哦，那么它是属于文字不是语言，啊，文字的话它是属于什么方块字，属于它的字身。 但是如果在我们硬要说在语言的话，那么它的自身就是我们现在注音符号波波摩佛，它也是拼音系统嘛，是不是？那我们要讲碑波 A 碑，对，讲碑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嘛，这个碑的名就出来了嘛，是吧？就它能够全表音韵，也表示了这个什么碑的什么字体跟字像，哎，叫碑这个字。好，那么呢，有了这个名以后呢，就然后呢，名字杯子能装水，就全表了什么？它的作用跟它的差别嘛，是这样子。那讲杯子能装水，意思就是有的东西是不能装水的嘛。那么就由这边就施设了各种不同相貌出来，哎，所以中文系统呢也可以用名句文身来解释。 刚刚讲那个字相汉，这就是啊、那个自信和自相啊，但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就是不成熟的看法，就是说性是实际上讲比较倾向于说这个物质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性质，自信是这个性质的东西，相比较倾向于说它外形的状况是如何，这样来解释的话或许啊会比较容易感觉到，比较容易了解。那假如说像这样就是说自信和自相，假如说是我们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是自信看起来又要用自相又要看又要用性来去诠释它的话，那这性相就会变得非常分别不清楚。所以就是说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个就是说哎，这个是怎么样的性质啊，这是怎么样的相貌啊，同时就是利用一种这个啊，这个性质和相貌的说辞来分别说这个自信和自相，是不是会比较清楚一点？ 对，啊，你这样讲也是可以哈、哦，也是可以，因为在经论里头本来性相就是不分，就是随意用的。你去看经论里头的话，他讲自信自相，这边用自信，好三自信，下面就是三自相，啊，你的同一本论里头，好色大生论，你去翻色大生论的话，他这边讲自信，那边可能就讲自相。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在中文里翻译成性相的时候呢，通常因为什么性跟相本身是什么一体的，本身是一体的，所以它在这边用的时候呢，定义的时候在不同地方它的定义就不一样。那你刚刚讲的是其中一种，你说啊、哦、这边要用它的特性来解释它的自信，那以它表现的这个相貌好、哦、来表示它的那个自相，那这也是可以，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对，那它的特性是不是就是它的相貌呢？他这个是性相，不是又不能分了吗？ 比如讲，我们说地好了，就是说，那我假如说用性质来看的话，它是比较属于硬的性，我们不要说硬的相。那么，那个它的相呢，就是不能流动的，就是它坚硬的，就是它会变到说是一个固定的形状，它会有一个固定形状的一个东西。那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比如说像我们讲水。水它是湿性，它湿性，可是它水的性那个相貌它会在流动，那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 是可以这样讲，但基本上来讲它要讲性相的时候，它在分的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我刚刚讲自性，它分表就是代表自己法的存在，或者自体，就它体性就是代表自己法是存在的，让它表现出来一个相貌为自相。那你刚刚那样讲的话也是可以，但是你没有表示它体性，你表示说从不同的方面来讲有各种不同性质。那对于水来讲的话，它可以有流动性，它有湿性，它能被喝性，它有被蒸发性，那它有什么自性，有什么自相，它无穷的，你只要施舍它就有。所以就这个时候你怎么解释它的自性自相？你现在是拿了其中两项来解释，说其中一个是自性，一个是自相，对吧？那我现在举出四个来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安立这四个的自性自相，还有自什么自什么，是不是就安立没有就无穷了吗？哎，那么他现在最主要是在表现说他一定有个自体，因为他是原生法，他有种子生，然后配合这个缘他自己法生起来，他有一个存在的自体存在，那么给他个名称的时候呢，表现这个自体是存在，所以叫做地，表现那个体是存在的。 然后呢，这个体的本身它会显出一个相，所以我们说湿是一般讲的。那你要讲说这个相可能是流动性也可以啊，就是它的相有很多嘛。但是一般来讲，讲到水的话，我们讲它的相貌就是湿嘛，哎，这是一般案例，那我们就是随顺就这么说。那你说它能流动，没有错，我同意，那就是说它的相很多，哎，所以有的时候性相不分，但是呢，在这边因为它列出了又说自性又说自相，那你要把它分出来吗？是不是？那我们就说好，讲自性的时候，以它的体表示这一法的存在啊为主，就说我安立了。我刚刚讲，我们说随顺假立，对不对？随顺假立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事的出现，才能够假立一个名上去，对不对？所以这个事一定要出现，所以就一定有这个体出现了，这个因缘法一定要出现了，它才能够给它一个名字上去。所以代表这个名字一安立以后，代表必有这个法体的存在，才能安立名嘛。所以有名必有法体的存在，为之自性。那么这个法体的存在，它一定表现出相貌来。所以呢，谓之自相。好，那么相貌字体又本身一定会显现出一种作用来，啊，你要叫它自用也可以，好，或者作用也可以，或者业用也可以，好，这样都可以。就是你要安立的时候都可以，就是说你要，但是安立的时候它是表达一个意思，你把这个意思搞清楚就好了。哎，好，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好，谢谢各位。